四月，桃花满城，北宋都城开封府进行了一场小小的春试，试卷交到龙图阁。这次的卷试并非为了选什么才子良臣，而是选通晓古今文字，有耐心又细心，可以将散乱古籍卷宗整理修缮的能人。批改试卷的是两位老臣，两个最近很忙的人。话说这开封城，上自皇室宗亲，下到平民百姓，都知道朝中有两个水火不容的人，一个是鼎鼎大名的贪官太师庞吉，一个就是鼎鼎大名的清官包拯。 陛下，龙图阁中卷宗众多，不如挑选一些太学的学生去整理。 皇上，太学的学生哪能分辨出什么悬案不悬案，还需包相爷亲自出马。 你这死胖子趁机起什么哄啊？ 太师言之有理，不如就由包青亲自整理。 皇上，微臣一人恐怕不够啊，想请太师帮忙分担掉一半。 准奏。 黑子，你干嘛拖我下水？ 托你的福，还不找你垫背。 人人都知道江湖上的南侠展昭跟了包大人，此人生得一副好样貌，见人就笑，是个十分好脾气的少年。 哎，大人要出门吗？ 展护卫，你也收拾收拾吧。 啊，收什么？ 皇上有命，我们即刻下江南查悬案。 悬案？有意思。当盟主啊，说起来你说你们查到凶手了，是谁啊？ 白玉堂。 不可能。 你怎知不可能？ 以我所知啊，白玉堂应该不会跟小喽啰过不去。 展昭，你说谁是小喽啰？ 江湖人不都说展昭知情识趣又彬彬有礼，是个很好相处的人吗？怎么今日一见，牙尖嘴利不说，还如此傲慢无礼？ 我只是说了个事实而已啊。以白玉堂的形势，我觉得如果断刀门的人真的得罪了他，他铲平刀门的可能性比铲平一个断刀门要大得多了嘛。 黑子，展昭脾气真的很好吗？还是他刚才吃饭吃的夹生米？ 展昭常听人说锦毛鼠白玉堂性格乖张，冷情冷性，是个玉面罗刹，但在展昭看来，江湖传闻不可尽信。 小四子，叫白哥哥留下来吃饭。嗯，说呀，不说的话我要跟他打架了。 啊，要打架？ 是啊，打得人仰马翻，头破血流。 那白白留下来吃饭吧，不要打架嘛，吃个饭吧。 可以，不过先打，输的请客。 好。 常言道，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，不对不对，是自古将军难过书生关。出巡一趟，包拯捞了个师爷，复姓公孙，单名一个册字，最新医术博学多识，十分斯文，唯独在某个王爷面前脾气暴躁。 你不是因为王贵的事情才气我？ 你听谁说的？ 小四的。 哦，小四子可能没听全。 那你干嘛那么恨我？还说我是狗熊？ 你还敢说？我当初千里迢迢赶去大漠帮忙，你竟然说我书呆子没用，吃猫食不长肉，没力气，走了半路就死了，死活不让我进军营。 你不考功名，不肯做官，不会也是因为我？ 哇，想什么呢你？长这么大脸吗你？我是舍不得小四子东奔西跑，再说也有的是钱，那些皇亲国庆挑剔的要死，都是富贵病，谁有空伺候他们？ 他奶奶，书生果然不可理喻。 包青，掌柜闲着没？ 他 闲着呢。我说老包啊，你也真是能干呐，从哪里找来那么能干的展昭？他一到开封，以前那些旧案悬案都破了。 包青和太师最近都闲着吗？这一柜子的悬案嘛，两位出巡一趟如何呀？ 皇上，臣开封府事务繁忙。 最近不是都闲着了吗？有事情真派人去接你。就先从这一卷开始吧。 当风格迥异却十分契合的众人碰撞在一起，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呢？且看鼠猫一大家带你破解龙图阁悬案。欢迎收听由掷地有声出品古风悬疑小说《龙图案卷集》。